第七天看医生，在医院。医生，我很不舒服。 你哪儿不舒服？ 我头疼，全身无力。 咳嗽吗？ 有点咳嗽，还流鼻涕。 我昨天爬山淋了雨。 先量一下体温。 好的。 37.8度，有点发烧。先打退烧针，然后拿点止咳药。 护士，给这位病人打一针退烧针。 打针了吗？ 打了。 按照这个药方去药房拿药。 请问这种药怎样服用？ 饭前服用，1天3次，每次3片。 谢谢医生，不客气。 在药店。 早上好，我想买胃药。 这些都是胃药，请问要哪一种？ 哪种比较好呢？ 这个牌子的比较好。 就买这种吧。 多少钱呢？ 16块。 短语和词组。医生，大夫，护士，病人，医院，医务所，医务室，住院处，挂号处，药店，西药，中药，头，胃，腰，喉咙，腿，肚子，咳嗽，发烧，头晕，呕吐，失眠，量血压，验血，验尿。